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各位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在节目中探讨的。这些问题也来源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和我们探讨，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节目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收听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大家好，我是石宇。 有位女生问到问题啊。这个女生呢是这样说，我想问一下，今年呢我25岁，我的男朋友呢今年29岁，我和男朋友之间啊，我们两个人在某一些条件上挺大差异的。我呢自己年薪几十万，我的男朋友的年薪不足10万，我自己的家境很好，父母呢只有我一个独女，那我父亲呢应该说经济收入还很高。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就给我开了信用卡让我用，他来还钱。那么我工作之后，我父亲呢又给我开了2张VIP 卡让我随便用。我父亲很疼爱我，而且不止一次说他所有的财产都是会给我的。那我说这些并不是要炫富啊，我是告诉你们，在生活上我一点都不愁，我没有想过该花多少钱这个问题，是因为花钱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所以呢我平时生活中无论是买吃买穿，还是办健身卡美容卡，还是出去看演出等等，我自己在消费上没有考虑更多，所以呢我也一直都买比较贵的，买比较好的，可能已经是形成习惯了吧。但是刚刚和我男朋友交往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一点。和我男朋友交往大概在1个多月以后，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原来他跟我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人。他家在一个2线城市，他父母两个人虽然都挣工资，但是看来家里的生活条件是很一般的。我男朋友一直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在花钱方面也特别的小心，钱包里的钱他还会拿出来数一数数，他是属于这种。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出去吃饭，他会问人家点那个当天店里边优惠的菜，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几次吃饭都是他请客，他挑的地方我没有多想，因为那时候啊，我眼里都是他，吃什么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但是随着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那慢慢的我的那个生活习惯又回来了。这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很介意该花多少钱，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花，该花的钱他也会考虑，也会掂量。因为他自己还在租房子住，而我呢是住在我父母给我购置的一间两居室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呢我挺想照顾他的啊，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因为偶尔出去的时候，如果是我买单，如果是我付账，或者是我挑选了一些高消费，比如说去看了某个演出，而我买了最贵的那档票，他都会很不自然，有点闷闷不乐。我还挺想让他跟我住在一起的，他就可以不用付房租了，住在我这个房子里多好啊，我也想和他在一起，可是我又怕伤到他的自尊心。我就想问一下哈，怎么样既能照顾他的自尊心，能让他坦然地接受，我也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品质能有保证呢？ 所以好多人一般都讲门当户对啊，也就是这个道理。说大家的生活的习惯，消费的水平基本上是相当的，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像这个女孩子有这么多的需要考虑的东西。那我倒觉得，像男生他一定是有非常吸引这位女士的一些特点。否则的话，为什么这个男士，我刚才计算了一下，他的年薪的话不足十万，可能一个月就几千块钱。如果是在北京的话，几千块钱可能这个收入水平确实还蛮低的了。因为我上次听广播说北京的白领的平均的月薪的话要达到9000块钱，然后这个女生是几十万，那相当于是这个男生的好几倍的数字。所以人家生活水平要稍微好一点，这自然而然就是这个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我会在想这个男生会作何感想。我讲一个我当时问过一个身高很矮的男士和一位身高很高的女孩，他们俩搭配组合的时候，然后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男孩肯定会想，那找这么高老婆，他越发的对比自己的身高不足和身高缺陷。一定会还得告诉自己老婆不准穿高跟鞋，然后一定要穿平底鞋跟我出门等等。但是他的回答让大家其实蛮惊讶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他竟然会这样去思考问题。男生说，我老婆比我高好事儿啊，说明我身高不高，但是我其他魅力呀，否则人家干嘛跟我。 对， 他会找一个，如果按平常的这个你们的眼光的话，他一定找个更高的， 对 啊，更帅的一个男朋友。你看我又不高又不帅，他找我说明我的其他能力很好啊。 对 啊，说我踏实肯干，勤劳善良，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男士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倒觉得一个人他其实并不在于说女朋友或者妻子比自己的工资水平收入高的话，他一定会耿耿于怀，或者一定会受伤，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真的是不够自信或稍微有些自卑的人，你无论是怎样，他其实都可能会自卑，哪怕他找一个不如他的老婆，他可能也自卑。你看人家都能找那样的标准的，我怎么就找一个这样的水平的老婆？ 对， 其实这也是他生气的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在照顾他的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也要分清楚这个情绪需不需要被照顾。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照顾他情绪。而像有一些正常的一些事情的话，比如说我认为像买个演出票这类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感觉这个男生如果闷闷不乐的话，可能是他的有点不自信了。 是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回请你。 是的， 然后像是一些买衣服啊，比如说你一件衣服就好几千块钱，或者你买的衣服要更贵一点，而这个男生买衣服就一二百块钱，如果是这种条件的话，那你应该是注意一点， 就是你不要跟他去逛街买你的衣服。 哎，你可以、你自己买你的就好了。 对，自己买自己的就好了。你也不用给他一逛男，就是逛商场去男士区，你就把他领在特别贵的这个位置上面，那他也买不了，所以他逛起来会蛮尴尬。 哎，对，而且你刚才讲的对，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收到了很贵重的礼物，我们还没有办法对等去偿还的话，我们会不太自在。所以如果你很有钱，你要给你男朋友买的礼物那么贵，就照你男朋友现在这个状态，可能自尊心还蛮强的，可能平时自己又精打细算，如果你买了很贵的礼物给他，那么对他来说还你这份人情和礼物也会不自在、对吧，即便是还了也会不痛快，因为那不是他的消费理念。 对， 所以你还是找那个实用的，他需求的实用的，这样的你如果想表达爱意的话。 对，就像是有的女生，就是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是收到一个贵重的礼物才会感觉到很开心。 是的， 而是男朋友真的用心，比如说挑选出一家还蛮好吃的餐厅，虽然也很便宜，但是需要排队。然后他把这个排队的这个预约呀、时间啊，都已经规划得很好，带你去这样的地方拔草，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你值得开心的，而且也会这份礼物也相当的用心，也挺好的。所以我倒觉得，其实真正考验这个男士的心理素质的这个时刻就到了。谁不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呢？但你要找人家条件好的，你就需要有这份承受能力，而不应该仅仅是那个条件好的每每都要迁就你。我这就是你自己练就一个内心的强大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不应该光是别人迁就你，而是能让人家看到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是怎么样子。再说了，一个条件相对来说比你要好很多，还会在意你的感受的一个女孩，你得多真心去把握她呀。 对， 而且就是我相信这个谁也不瞎，谁也不是说我就要找一个条件不如我的一个男孩子一定要嫁给他，所以你也要发挥这个男生要发挥自己的长项。 我就一下想到之前在节目里边遇到过一件事情，遇到过一个例子。这个之前那个节在我们的节目里询问的是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是在国外和一个女生一起在留学，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是他的女朋友哈，这个女孩子家境就非常的好，男生呢这个家境呢就很一般很普通，两个人都是到国外去留学的，但是两个人拿的这个钱是不同的，过的日子你在国外留学生活当中你不大能看得出来，但是某一些事情上就能看得出来，其中也有看演出票。这个女孩子当时请这个男生到他们应该可能是在美国还是在哪儿在读书，他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那个很有名的经典的演出，那是很贵的一张票，女孩子就请他去看了。除此之外，女孩子跟他说一起回国吧，他们要一起回国，放假一起回来的时候，女孩子买了头等舱的机票，然后这个男孩子就觉得很为难了，就是哎，就觉得这个情怎么去还。那么我们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咨询，我记得当时我们也告诉他，其实不妨就大大方方的去说你的感受，说这个头等舱的机票我平时是不会坐的，对，太贵了，我也不会去买的。可能你的女朋友真的都没有在意这些，她看到的是你的优秀，你身上其他的一些特质。如果我们在关系当中我们放大了这一点，比如说哎呀，我跟他在钱上面差的太多，那也会很难受啊，因为彼此，你尤其是这个介意的这一方，你就会越来越难受，甚至他做的任何事情，你都会觉得是让你难受的一件事情。 就相当于如果他送了你一份很贵的礼物，你说哎呀我还不起啊，这个欠多大人情。如果他要买一个你平常用的这个基本的符合你水平的，你就在想哎呀你看他又是想太多了，又会肯定是很介意我的感受，所以才这样做。 对， 所以他无论怎么做你可能都会不舒服。 对， 这个时候要调整的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话说回来，现在已经成名的人 哈，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名字，又有多少个当时又是不被看好，或者说很普通的，很普通的人，然后现在做出很大的成就呢？包括著名的导演李安， 嗯 啊，他当年不是也是他老婆可以说资助他了很多吗？ 嗯， 所以他现在有今天的成就，他也承认是跟自己的爱人绝对是相关的。所以如果他当时是一个自卑的小男生，畏手畏脚，或者说会有很大的心理顾虑，我相信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今天的一个著名的导演。 是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钱确实是个敏感问题。那我们一方要照顾另外一方小小的自尊心，这个也是能理解的，这是一个很善意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过度去照顾的话，那就不自然了。所以让两个人之间在面对钱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坦然一点，这一对儿，我觉得才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坚固的一对了。 对， 能经得起钱的考验，是吧？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男生，男士，他说前几天呢，我就发现，我的老婆出轨了，是这样的，原本呢，我和我老婆呢是同事，我们都在一家门店做房屋中介的，后来呢，我就被调到城区的另外一家门店去了，离他那儿呢就比较远了，再后来呢，他们那儿呢又换了一些新人，他呢是那个店的店长。我发现他出轨是因为那个店来了一些新的同事，但是也有其他的老同事，其他的老同事告诉我的，说新来的有一个比我们还小的一个男生追我老婆，其实别人都知道我老婆结婚了，他也知道，可是还是追我老婆，那我那里的老同事呢，其他同事看不过去了，也跟他讲了，让他不要那样乱追，但是那个男孩子好像什么都不顾，其他同事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告诉我了，说让我防着一点，我老婆呢和那个小男生搞到一起了。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觉得这不是狗血电视剧的剧情吗？都发生到我身上了。然后我就问了我老婆，我老婆呢就开始撒谎，我对她挺了解的，她一撒谎我就能看得出来，他支支吾吾我也能看得出来。我对他说，我非常生气的是，你怎么可以在单位搞这些事情呢？其他的同事都告诉我了，我们再怎么样有那么多共同认识的人，你根本就不顾我的面子吗？于是第二天我就向我自己这边请了假，然后我就回到他那个店里去了。中午我说我要找他吃饭，其实呢我就是想看一下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在外面做完业务回来，我一看到那个男生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一看就不是个好人，冲上去我就给那个男生给了一拳，然后跟他说让他离我老婆远一点，但是我老婆一下就不愿意了，他说他要报警让我离开，因为他说他是店长，他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店里边的成员。我特别的生气，回来以后饭都没有吃。可是那天我老婆回来的很晚，10点多了，然后也不跟我交流，扭身躺下就睡了，到今天也不和我说话。我问她要怎么样，她说随你便吧，要离婚就离婚，我们俩还没有孩子呢，结婚1年半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在这儿都没有家，我们是租的房子，过去我觉得相依为命，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很典型的啊，怎么样，男性的是爱情保卫战，这个男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觉得这个妻子她当时的做法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因为她是作为这个店的店长，而且是在工作时间，所以说如果她什么也不作为的话，这个显然也不太合适。如果她作为的话，就像是那只能是用报警啊，或者说劝分开这种方式。但是可能还有一点啊，就是她爱人可能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给弄得很明确。就虽然那个男生在追她， 但是他并不认为所有人都能看得懂，还看得透，所以说老公这一拳下去的话，相当于打碎了所有的这种 遮掩，对， 就相当于让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是他们俩可能有不正当关系，但事实上可能还未必发展到这个程度，有可能只是那个男生一厢情愿，甚至是我在一些咨询里面会看到有很多年龄小的男生哈，他特别喜欢认姐姐，就姐姐能提供给他很多帮助，尤其这个姐姐还是他部门的领导。 你说的太对了， 对，所以他的这种喜欢跟亲近，未必是真的完全出于这种男女之情，也有可能是一个还没有立世的大宝宝，然后对一个姐姐的这种需要。因为很多男生其实出来北漂也好，或者说海漂也好哈，其实他都想找到一个人来替代自己母亲的角色来照顾自己，哪怕给带一顿早饭啊，哪怕就是帮着找一找房子，帮着挑两件衣服呀，他可能还会寻找这种亲人给他的照看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倒认为这个所以我们要多考虑一层，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原因吧。因为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同事也可能会添油加醋，把这件事情给搞复杂了。所以我在想，女士生气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并没有向你的妻子求证，而是听信了别人的她的传言。所以说我在想，这个女士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她当然会很气愤，因为自己老公都没有跟自己商量，然后就私自做出了这个举动。所以我觉得事情是要处理，但是一定要先用缓和的办法，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升级也可以啊，不是说不能升级，但至少这个第一步你没有去询问你的太太，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与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市城市广播。 下面是一位女士，她说，我有一个心理障碍，我和我先生结婚2年了没有怀孕，那今年呢还去做了这个疏通手术，还没有成功，我们选择了试管，我们是相爱才结婚的，但是呢我却做错事情，这2年我沾染了赌博这个习惯，去年几万块钱都输掉了，我老公选择原谅我，今年呢我又开始了10万，我老公又原谅我了，可是这一次我又偷偷拿他的5万全部输进去，我自己还欠了6万块钱的债务，我该得怎么办呢？我不想和他离婚，我也没敢告诉他，我非常懊恼，心里很崩溃，后悔，已经有过一次了，为什么我还要选择去这样做呢？他家人也知道，也选择原谅，说实话我其实挺自卑的，他家人知道了我赌钱，家丑一般不是不往外扬吗？这次我该怎么过这一关呢？我真的好想有一个机会啊，所以求你们给我解答，我该怎么面对，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是点点点儿？省略号， 就我想知道它点点点代表的是什么含义，选择结束生命还是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 如果是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就是不管你怎样哈，就是我们敢面对事情然后再考虑解决方法，这个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所以说光是要死要活的是没有用的。就是你已经都带来这么多的负债了，那你必须得是自己解决问题。而且目前也我不知道律师那边会怎样讲哈，就是你的债务问题跟你的爱人会不会有一定相关因为我知道如果是谈离婚的话，那你的家庭的总体收入，就是你家庭的存款，那一定是夫妻双方都是有份的哪怕你是家庭妇女，那其实也是能分到一个份额的。所以说你如果你真的选择离开，那很可能会把这遗留的问题交给你的丈夫，更麻烦。所以不如我们自己和家人一起来面对。那我们说分析一下赌博心态吧。其实我们大多数会听说很多男士哈会喜欢打个牌，偶尔带点钱哈，但是这个女性为什么也会去参与赌博这件事情，我们发现有2种人会其实蛮多的一种是真的是 我相对来说很有积累很多财富，当然这个财富一定不是自己赚来的，很可能是父母亲的老本儿。啊，一旦一个人去得到了一个自己能力不能支配得了的财富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消耗。就是来寻求一种娱乐，或者说耗时间，消磨时间，还有一种人呢，他其实是想短期之内达到财富积累的一个目的， 对， 才会选择用赌博的方式。我们想啊，就是正常的你赚工资攒钱的话，总是有一个积累过程， 对， 那没有办法说短期以内就让他翻或翻上三五倍，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有这种赌徒心态的人啊，他往往会尝试着说，哎，我看看我投入了是不是可以能够短期之内就能让我的财富翻。所以这样一种人就很容易中了别人的圈套。因为像那种组织赌博的这一类群体的话，其实人家也有很多种方法哈，可以让你想赢就赢，想输就输。 对， 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运气问题，就包括像是前一段时间说在某某火车站说有这个猜瓜子儿的。你看小小的瓜子儿里面都有大有玄机。一个老太太，然后身上也没多少钱，还被人家把钱全都骗光了。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哎，你看我本来是想赢点儿的，因为起初这个人是让你能够赚上10块20块的。 对， 结果这个老太太输了500块钱。原因是什么？她说哎，我刚开始赢了20块钱。这个东西赢钱还挺容易的哈，那赢了这个钱刚好把我车票的这个买车票的钱给补上了，这个挺好的，给我儿女省点心。结果没想到后面越输越多，越输的话自己越想赢回来。人家有就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人， 对， 他 你是赢不过人家的， 他肯定会很了解赌徒心态，就什么时候让你赢多少，这人家都是有一个概率的，就是算计的。所以说人家也是在这么多年的这种跟赌徒打交道，会很了解你们的想法。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单枪匹马，你一个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事情，可以跟人家做对抗，可以真的赚了人家的钱。所以赌徒心态的所有的人，所以我们都要理清楚自己的想法，千万不要再抱着幻想，那样的话只会越赔越多。所以我认为这位女士她很可能是属于后者，就是家里面 一夜暴富， 不是大富大贵的，就是没有那么多财富积累，但是自己又非常想要得到某一些她特别想要达到的目的。我觉得这位女士她其实为什么会参与到赌博里面，我自己的推测哈，会不会是由于她自己的这种自信心啊，她在这个整体的婆家的地位上面，她觉得可能不如其他人。所以说如果我再能有一点钱，或者说我为这个家庭创造了财富，是不是就能抬得起头来？但事实上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也是特别容易深陷泥沼之中的。 对， 短期 会很危险的。 希望靠钱来提升自己的这种家庭地位，那当然是不稳定的了。 这么好的丈夫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谅解你了，那这份婚姻如果你要好好过下去的话，真的要好好珍惜。 对， 再错走一步就会很糟糕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积极去应对还来得及， 赶快去想办法去找一份工作赚钱呀。 对啊，这个好重要哈。谢谢诗雨，各位听到的是今夜思雨诗。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儿，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您继续可以和我们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 我已经戒掉了烟，也戒掉了对你的迷恋，我已经戒掉了酒，也戒掉了对你的忧愁。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前座的空位还留着你淡淡的气味。这座城市就快要醒来，让我想起你喜欢。

这一次我不想妥协，我的父母认为他们养育了我这么多年，又费尽心思把我弄到了北京，我应该懂得回报。我没有找到条件好的，就是没想着他们，对他们不孝，所以他们不仅觉得男朋友丑，还觉得男朋友的条件不好。第五，有人说父母是为了你好，可是我感受不到。有人说你和父母好好沟通，可是我家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上来就是骂。我妈能从中午十二点不停地一直说到晚上十点，或者从晚上十点一直在微信上给我发到半夜四点。我怕气到他们，我就选择不说话不回复。我知道这可能是代沟，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三观出现了问题，是我做错了吗？我不想这样一直拖下去。 这个看起来他母亲不但嫌弃人家丑啊，还嫌弃人家没钱啊，但是一听起来这个小伙子 条件还不错。 对呀、啊、还挺好的。 嗯 有户口，有北京本地户口，三套房子，然后月薪还是这个女孩的两倍、是月薪两万。 嗯， 那年薪的话25万左右可以啊。 嗯， 在我看来这个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呀。 对， 看起来他妈妈和爸爸就是对女儿抱以太高的希望哈。因为特别是从事文艺口的，我发现有很多孩子的家长哈，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文艺工作者，然后目的也非常单纯。 嗯， 就这样的话可以找到一个有钱的女婿。 对、 就比如说像一些演员，然后他嫁给像是一些开企业家等等，是这样的组合，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这样的父母亲也就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说按照这样的流程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但是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人生路程要走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的三观其实比她父母的还要正。 是的， 就是我凭我自己的本事我可以养活我自己，我干嘛还要找一个就是超级有钱或者说事业超级牛的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如果那样的人的话，他对我没有真感情，对婚姻也不是很有责任感的话，那一切不都是白泡汤吗？ 对， 就相当于一和零的问题，再多零那没有那个一，什么都是白扯。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父母亲还是应该重新真的想一想，为了女儿的幸福到底应该结婚嫁给什么样的人哈。真的嫁给有钱人未必是幸福的。真的嫁给这个小伙子的话，我觉得未必他们日子过得不好。所以父母该调整。那至于这个女孩怎么去跟父母交流，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听父母的话的年头太长了。 嗯， 就他们本能的会很自恋的认为我说的话我女儿都会听。 嗯， 所以他对于重大事件的这种决定的话，他很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你开始不听他的了。 嗯， 就这个对父母亲确实也是一种所谓打引号的伤害。 嗯， 就好像是一个特别乖的，就是哪怕说我们经常开的车一样。 嗯， 这个车特别听话，然后开着性能特别好，那突然有一天你踩油门人就是不走，你说你来不来气？所以就相当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们已经习惯于你的服从和你的这种对父母亲的所谓的尊重。 对， 所以说一时改起来真的很难。所以问题也就在于你平时有一些主见的话其实没有跟父母表达。如果平时就让父母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关，就是对事情很有自己的看法的孩子的话，他们恐怕现在不是这个态度。但是对于自己终身大事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坚持了。但是未必是一定是要听自己的和听父母的，我倒觉得你可以听一听，也参考一下你周围朋友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在恋爱人的眼中哈，看到彼此的话都是对方的优点。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让父母亲觉得有点担心的原因？你可以听一听你的闺蜜的说法，说看看你这段关系是不是很正常。如果说这个男生有明显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你也需要摆在明面上，我们自己摊牌给自己想清楚，那他的缺点优点摆在一起我是否能接受。所以我认为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而你母亲从早上十点早上几点能说到一直说到晚上的这个碎碎念哈，为什么他能有这么长时间的发挥的余地，是因为你肯一直坐在那儿听。 对， 如果你不听的话，那他念给谁听呢？ 对不对？ 是的，是的， 就是所以说你的态度成就了一段关系。 嗯， 就任何两个人之间建立起来关系，任何一个人发生改变，关系都会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我倒认为你应该让父母明白，先表明你的态度和观点，另外要举例子，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他们你的选择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说我的女儿被人蛊惑了想法， 嗯， 就是是不是这个男生给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我女儿怎么死心塌地的就宁可抛弃老两口也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你要让大家能看得明白你是有道理的，而不是真正被人蛊惑了才会有所行为。 嗯， 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另外我在节目里面曾经我也提到过，我是怎么样去说服我家长去接受一个他们原本不接受的女婿的。 嗯，对， 就是你应该去展示一下你的男朋友他的好处。 是的 啊，因为像你是谈恋爱也是相对来说经验也就这么多，你的母亲和父亲他见识过未来女婿的次数其实也是蛮有限的。 对， 所以他怎么去识别一个男孩到底合不合适呢？他也没有经验。 嗯， 所以只能听人讲听人说。所以有的时候发挥一下这个男孩子的个人的优势，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当年就是让我父母亲觉得，哎，我爱人虽然也是又丑又矮，然后但是他很有智慧，他能让我们整个家里面就是最难沟通的这个旅行当中不吵架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三口人就一旦要旅行的话，因为大家各执己见， 嗯，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 都特有主意。 对，一旦有了这个人，没想到四个人一块儿去旅行的时候，结果不吵架了。 哎，都是你老公的功劳哈。 对，所以说让我妈妈看到希望，说，哎，这个家庭氛围很好，哎， 嗯 啊，结果说你一看了这个男生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还有他的沟通啊什么的，真的是很棒。所以说我妈妈当时就妥协了，没想到一次旅游搞定了这个未来的丈母娘还有岳父 啊。不过像他父母这样的啊，确实也很少见，就是像他父母这种应该说他们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和问题。比如说也不是有一些老人很在乎的，有一些老人很在乎说对方，哎，如果是一个二婚， 对， 还带着一个孩子，那老人可能死活不愿意。有些老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对方可能是一个外地户籍，这个离我们家太远了，将来我们都没有办法见到我们的孩子。这个也不是，这个所以他父母的这个态度啊，这种反对， 他挑剔的这些点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莫名其妙，对吧？ 对， 就是这样的父母都不惜与自己的孩子为敌，甚至在微信里 影响他工作了。 对，甚至在微信里边能说出这个很难听的话，什么我判你分手判到死啊，什么我这个了那个了，就是我们都觉得有的时候啊，觉得这个亲情，在某些状况下，在这样的状况下变得非常的可怕了。 对，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亲情绑架。 是的， 尤其父母亲一看到孩子不听他的，就会用自己的生命来做威胁， 嗯， 然后用以后的亲子关系做威胁，说你要真的嫁给这个人，我就不是你妈妈了，不是你爸爸了。 对， 这种方式，我觉得老人真的我们应该学会智慧一点，就是你的建议未必对孩子来说真的是那种正确选择，因为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判断不了。 对， 你怎么能知道你选的一定是正确的呢？ 对， 嗯，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说服你的父母按照你自己的心愿好好去生活，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你的父母虽然生你养你，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责任，为他们自己的喜和忧来负担起责任来。他们过度的在干涉了你的生活和情感，然后把他们的不愉快认为责任在于你，其实你并没有责任。 对，我特别想说一句话送给我们收听节目的父母亲和孩子们哈。 嗯， 这个世界上爱的形式有很多种，如果我们把它认为是100种的话，那么其中有99种的爱都是以聚合为目的的。 嗯 啊，比如说像结婚为目的的这种爱， 对， 等等哈，这都是像是经常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说在一起在一起，你看这都是以聚合为目的的。那唯独有其中1%那一个的爱的这个目的是以 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 嗯， 也就是说，如果父母的爱真的做到健康，而且是你的爱是很成功的话，其实是要以分离为准备的，去跟你的孩子去相处，而不是一辈子把你的孩子捆绑在你的光环和臂膀之下。 对， 也就相当于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是一定要跟你分开的，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说这个人本身。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父母亲，他的爱的出发点和他的爱的方式完全是捆绑式的。 嗯， 就是像一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哈，胎儿在你的子宫里面，那时候你们俩是相二合为一， 嗯， 两个人是合为一体的。 对， 但是你可不可以说，哎，我不让他出来，我要跟他二合一一辈子， 嗯， 那绝对不可能，你也受不了，孩子也不可能。 对 对，所以说我们从生理的这个角度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哈， 嗯， 那你晚生出来孩子可能有危险呢。那其实在我们孩子已经生产出来以后逐渐长大，如果他已经到了该独立的年龄，你不让他思想独立还有人格独立的话，那其实也是对孩子是一种伤害。 是的， 所以说有一种害叫什么，是父母之爱。 嗯 啊，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提问者这个姑娘的父母亲，他就有一点跟孩子捆绑的太过紧密。 是的， 是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还是我的事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一想，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能够独立起来，为自己的婚姻情感负起责任来。 嗯， 所以我相信除了婚姻的这一方面，这位这一对父母亲啊，相信他们很辛苦，含辛茹苦，操心操那么多，自己的这个单独的这种享受生活的时间肯定都大大被压缩掉了。但是你为什么还不讨人喜欢？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你打着爱的目的去伤害了你的女儿。所以说这些老人我们真的都应该去反省一下，不是你付出越多越好，而是你越付出，你跟孩子之间的距离越大，你的孩子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就越小。 嗯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男朋友是高中同学，大学毕业以后在一起。没有一起之前呢，我对他其实就有感情哈。那在一起之后，我对他用情很深。我的男朋友性子很硬，所以好多事儿都得听他的意见。他总是能说服我，一旦有什么事情我有异议提出，闹得不开心就是分手。可是我不想和他分开，所以呢我就迁就他很多。他家里的情况，他是独生子，一家他们家人都不怎么和亲戚礼尚往来，只过好自己的生活。他家的日子过得很节俭，所以呢，待人处事礼节方面做得并不好。我们在一起之后，我家就提出了订婚的要求，但是他们家不想订婚，说没钱，要么直接结婚，还能省下一次酒席钱。也没有说结婚前，先要用钱买房啊什么的。那么年后呢，突然又说可以结婚，说结婚以后再买房，但是也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礼金。我家人呢就不太高兴了，我家人就觉得我男朋友和他父母的态度上吧，好像对我的家人和我都没有充足的尊重。因为他父母比较节俭，所以平常呢自己家的这个亲戚哈，都不理事儿。他父母平时对我的态度呢，我就是觉得好像也当做一家人了。那么过年到我家也就送过一次礼，而且还是应我的要求。可是我的男朋友觉得他们家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觉得结婚的时候能省点钱，我们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说他父母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最近我的家人对他和他家的行事作风越来越不认同，觉得他家一点都没把我家人看重，只想轻松的娶个媳妇儿回去。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家里人的这样一个态度啊，这样一个状况啊，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说了一下我家人对他父母的看法，以及他父母对待我家人的态度。我说这话的时候说的比较直接，我男朋友就生气了，说别人可以说他父母，我不能说，说我没有良心，说我不配得到他家人对我的心意，而且说要和我分手。 之前我跟你们说过吧，他脾气很刚硬，很少会退让，听不进别人的说法，很难改变自己的目标想法。我和他意见不合，他就要和我说分手。我家人认为他不是真正的爱我，我心里好难过。好的时候感觉他对我很好啊，一旦有矛盾，很难和他和平沟通解决问题啊，怎么办呢？ 看一个人啊，我们要不要选择他作为终身伴侣，不应该光看他好的时候怎么样，还得看他处理应激事件的时候，甚至是这种重大事件的时候，他的态度到底怎么样。我一般经常会给女生讲哈、啊，对你千般好都不如说吵架的时候他的这一句伤心的说离婚或分手。就是这一句话已经会把他所有的正面的好处都给抵消掉了，确实是这样。 对， 因为平时再千般好的话，他如果他没有情绪控制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你想一想，哪个过日子家里面不会有一些拌嘴的事情，不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歧，甚至是以后婆媳关系的话，那婆家和娘家有态度的不一样或看法不一致，你不是去调和，而是说用分手这样来威胁对方，说来妥协，这个办法肯定不是很积极和好的处理方式，甚至会给这个双方家庭留下很多未来的需要去解决的这些矛盾隐患。真的是太不成熟了，这个男孩。我并不能说他不爱你，因为有一些男生他确实是会用这种处理方式，他是不会，他不是不爱。所以我也建议你可以来跟这个男生谈一谈，就是你家庭的这个态度其实也并不是指责和埋怨，只是希望能够双方互相听从一下对方的想法和意见，然后彼此互相妥协一下。因为我觉得嫁女儿这件事情很少有妈妈会同意说我不言不语，然后也没有办任何仪式，我女儿就嫁给了一个人。以后说起来的话，其实也不是说两个家庭的问题，有可能邻居问起来说，哎，你闺女什么时候结婚的，我怎么不知道啊，结果一看连仪式都没办。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仅仅是家族的问题了。你作为男生真的需要去考虑人家会给人家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而不光是省钱和不省钱的问题。所以两方家庭我认为都想得太简单了，所以我缺少一个互相的这种沟通。然后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也不同，包括彩礼，那有的地方就要了很高彩礼，或者是要具体的物质。你得给我们家就是你嫁女儿嘛，你得陪嫁一辆车，你得陪嫁我们家房子里的装修。就是这个明码标价的感觉，然后每个地区真的有差异，甚至是有的地方，像我结婚的那个，当时我婆婆只给了我10001，然后我妈给了我老公9999，如果这么来讲的话，我就赚了2块钱，就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日子过得有多悲惨，就还是说双方要把眼光往长远里看会才好， 对。这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她跟她男朋友两个人的这个有一点她一直在提到，就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永远都不相让。她说的是男朋友的性子硬，她是找了这样的一个理由哈，就是她是用这个说辞，但是这确实是挺难受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讲。建议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谁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如果一发表意见，对方就说不许你这样做，你不配这样，我要和你分开。那我觉得你这个男朋友这个说法，但愿他仅仅是这样一说。如果这真的是他的想法的话，那么我真的觉得姑娘，你要嫁他这件事情，你还是慎重，因为将来在一起。你难免还会有矛盾，甚至还可能和他的家产生一些矛盾。将来再结了婚，他再对你说，不许你说我的家一句坏话，你说了，那我就要休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后面还有苦日子呢。 对，所以真的是夫妻之间要互相沟通，共同来完成解决问题，而不能说用强硬的手段让对方一句话都不能说。这个不是性子耿不耿直， 对，不是硬不硬的问题。 对，这个是他不尊重你的问题。 对，所以你的感觉也对，因为你也用到了这个尊重和不尊重这个词。 对， 你的感觉也可能是对的。 而且他不但不尊重女方啊，他连女方家长长辈他都可能不是很尊重。 对的， 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担心女孩家长以后跟他怎么相处。用不配着这个词这有点太严重了。 有点太严重了，对，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另外一半说你不配如何如何如何的。 但你知道像这种男人的话他还是会给自己来补偿。就是他可能会在其他方面特别保护你。让你觉得在这种耿直的男人这个臂膀之下还是说还有很多温暖的地方的。但是别忘了哈，生活当中不仅仅是这种一种模式，就是你被保护，同样你也需要被尊重，就任何一方都不能代替另一方，就他保护了我，照顾了我，但是他也需要尊重我。 是的，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听友和网友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的。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蓝色的天空有你的轮廓，寂寞始终无解的疑惑，像是中了毒一样的难受，能不能舍我一个你的笑容，想你是一种折磨，一种很幸福的笑。是不是看着天空都无所谓，只等和你牵手，想念你每天是我活着的理由，认真做你给的梦，能不能细水长流，能不能走到最后，这都是我最幸福的。